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在1000多文字当中，最重要的一句就是“忠孝有悌”，就是这一句。这一句可以说是全篇的核心。关系非常之大。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都在这一句。出家人修行开悟正果，做菩萨做佛，关键也在这四个字。所以世出世间的圣人，我说过太多次了，圣贤人的目的愿望无非是希望一切众生相亲相爱，和睦相处。可是一切众生族类果报不相同，这些差别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他过去现前的因行不相同。所以从果上我们能看到因，从因上能看到果，这个人就有智慧。这一桩事情要真正达到目的，政治做不到啊！所以释迦牟尼佛以王子的身份，政治可以能够达到这个目的，他可以做国王，他知道政治达不到，武力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我们在经典看到释迦牟尼佛年轻的时候武艺高强，他可以做将军，可以做统帅，他放弃了，他知道这个事情武力达不到。现在人讲经济讲科学技术，通通做不到。唯一的方法能够收到好效果的只有教育。所以释迦牟尼佛选择社会教育这个工作。一生一心一意来从事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工作。释迦牟尼佛是这么一个人啊，我们要认识清楚啊。他的雄心大志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相亲相爱，和睦相处。他选择这个工作。今天在现场许许多多的老师们都是从事于教育工作者。这个工作非常伟大， 今天世界上认识他的人太少了。所以我听到有些同学告诉我，现在老师不好做，学生不好教，这个问题我曾经也谈过。现在师道衰了，可以说已经没有了，孝道没有了。孝道没有了，师道当然就没有了，因为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人不知道孝亲，怎么会尊尊师？这不可能的事情。古时候，一个好的弟子是要父母跟老师密切合作，才把这个幼苗培植起来呀，使他将来成为社会栋梁之才。我记得我自己大概是在七八岁的时候，第一次上学，那个时候还是私塾，不是学校。私塾设在一个祠堂里面，一个老师教大概二十几个学生，我父亲带着礼物供养老师，在他那个大堂，那个大堂就是祠堂里面的大殿，当中供养了供着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神位。我们先父母这个父亲带着我，父亲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，先向孔老夫子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的最敬礼。行礼完毕之后，请老师上座，我的父亲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，也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，然后奉上礼物，把小孩交给老师。家长对老师这样尊重，老师要不能把小孩教好，怎么对得起家长？这个礼节现在没有了。我在台中，李老师曾经开了一个班，叫内典研究班。这个班上八个学生，他自己是这个班上负责人，请了五个老师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开学那一天，李老师代表家长，代表学生家长，给我们这些做老师的顶礼三拜。这家长不懂啊，李老师代表家长，我们不敢接受，不敢接受也不行，依教奉行，他叫我们端端正正坐在那，好，只好坐在那让他拜三拜。受这种隆重的礼遇，要不能认真教学，那就是罪过。所以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听说什么老师管教学生，家长还要告状。所以这个世间有极大灾难要现前，这是什么呢？真是宗教家所讲的上天的惩罚，上帝的惩罚。我们在语言里面看到，他说人家看到说将来在 世间上 许许多多人死去，七个月都埋葬不尽。这个果报从哪里来的？不善的因呢？国家在我们中国古时和古代，国家最重要的大事就是教学。《礼记》里面的《学记》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，是古老的教育指导方针，里面很清楚很明白的写着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呐。建立国家，统治这个国家，领导老百姓，什么最重要？教学啊！一个家庭也是如此。家庭里面什么最重要？教学最重要。人如果不能接受圣贤教育，实实在在讲，跟禽兽有什么差别？比禽兽还狠，还要毒啊！狮子、老虎，大家看到吃饱之后，跟小动物相安无事。这个小动物在它周边走来走去，它理都不理啊。人不一样，不吃也要杀他。所以人一定要接受教育，要接受教育。那么在现前这个时代，能接受的要尽心尽力教导他。不能接受的，那没有法子，我们要少找麻烦。儒家的教学目的是教人做圣做贤，佛家教学的目的是教你做佛做菩萨。佛家的教学自始至终，实在讲就是三桩事情了。第一桩事情，教人断恶修善。第二桩，教人破迷开悟。第三，教人转凡成圣。什么叫圣？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通达因缘果报的事理，这个人就叫圣人了。所以圣跟印度佛这个意思完全相同，意思完全相同。佛是个觉悟的人，圣是个明白的人。明白就是觉悟，觉悟就是明白。宇宙人生的事理太深了，太广了。不是学得的，学不到的。学你一生所学的有限，要怎么样才能得到呢？要悟的。所以 事出世间的教学都着重在开悟，不仅仅是佛家讲要开悟，儒家教学也讲开悟啊，这不悟怎么行呢？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开悟呢？烦恼覆盖了，妄想问分别执着使我们不能开悟，佛菩萨教给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开悟了，放下一分就有一分的悟处，放下两分就有两分的悟处，这个东西是障碍嘛？觉悟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的能，不是外来的。为什么我们要坚固执着？执着里头最严重的我执，有我就有私啊，有我就有欲望啊。私心是迷惑，欲望是罪业的根源。你造罪业了。佛教导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学佛的佛弟子，都要担负起社会教学的工作，这个很了不起啊。佛法要普度众生，要救苦救难，怎么救法？教学。出家这就像社会上选择了这个行业，我们必须要有专业的精神推动佛陀教育，佛陀教育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它不分种族，不分地区，不分宗教信仰，平等的教育，还得要自己以身作则，为社会广大群众做一个好榜样，特别是在华严经上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虚空法界形形类类，千差万别，这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宗教信仰，你看看佛都能够圆满教导他们，让他们个个都能够破迷开悟，个个都能够做圣做贤，并没有破坏他们的族群，并没有障碍他们的宗教信仰，也没有，丝毫损坏他们的文化，只有帮助他们更广泛的美化他们的生活，善导他们的文化，所以他成功了。凭什么？真诚的心，佛家讲菩提心。 真心待人，真诚接物啊。中国老子也说，别人以善心对我，我以善心对人；别人以不善心对我，我还是以善心对人。别人信我，我信人；别人不信我，我还是信他。所以圣贤人教导我，我们要有诚意，有善意，纯是爱人爱物之心，无私的布施，无条件的对一切众生恭敬供养。诸位在佛经上仔细观察，佛是不是这样做的？这是佛的行仪，佛处世待人接接物的原则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。所以我们四众同修不仅仅是出家了，在家同修也要做，认真努力去做，才能挽救这个社会。要以身作则。我现在在中国办了十个中学，我十个中学都叫慈光中学。你们从台湾来的知道，我在慈光图书馆住了十年，我在中国大陆建十个慈光中学，纪念李老师，学生报老师的恩呢。我在贵州铜仁，是我小时候念书的地方。我念书那个时候是国立第三中学。校长周邦道先生，他的别号叫庆光。我在铜仁建一个庆光中学，纪念我的校长。我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今天学生对老师忘恩负义呀！我们怎样教导，尊师重道了？念念不忘师恩，我们做出形象给大家看了。我接受方东梅先生的教诲，我在方老师的家乡安徽桐城，桐城只有一个中学，我给他建立一个东梅电脑教室，送他们学校100台电脑，建一个电脑教室纪念方东梅老师。在山东济南山东大学，我给他建一个李炳南电脑教室，还给他建立一个这个对民众开放的一个阅览室，纪念李老师。教我书的老师现在还有一位还在人间，我逢年过节都问候啊，也都有供养啊。这是我在南京念书的时候我的继任老师。所以这一次我想到了，我在南京母校里面也建一个电脑教室，送100台电脑 这个教师就用老师的名字，我老师叫涂世泽，世泽电脑教师。尊师重道啊！现在世间人把这些事情忘掉了，所以这个世间会有大灾难啊。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这个社会成什么社会？我们看到现象痛心的，我们全心全力想到通通要做到，在中国大陆建立学校要希望政府帮助，上一次陈大师到这来访问我，我当面请求他，希望我这个几个愿望能够让我赶快落实。现在这两个电脑教师，这一两个月当中就落实了。所以我们教的是什么？教忠教孝。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为众生讲经说法，也不过是忠孝二字而已呀。这两个字实在讲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了，能够做得到的人更少了，所以我们要教，要努力的去讲解，深入的去讲解，还得要做给别人看。游戏这两个字包括在孝道里头在这个地方为什么特别要念出来？教我们行孝的方法。孝从哪里做起？从爱敬做起啊！尤其是对家人呐，孝这个字。在中国制造文字的原则来说呢，它属于会意这中国古时候讲六书啊，六个原则这个符号是叫我们看到了体会他的意思上面是老，下面是子，合在一起这叫孝啊。这个意思很明显的启示我们，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正是佛家所讲啊，横遍十方，数穷三际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 是一个整体，这是这个符号象征的意义，就是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，我们平常在讲习里面所讲的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法性啊，哲学里面讲的宇宙人生的本体啊，从这个认知里面才真正生出来爱心、恭敬心啊，刚才我说的真诚心、至善的心啊、博爱的心、无私无条件帮助一切众生的心愿，都是从孝心里头生出来的。你不认识不懂，所以佛劝你发菩提心，你的菩提心永远发不出来。原因在哪里？你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你的心怎么发都没办法发出来啊，你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不晓得啊，真正明白了，知道了，菩提心自然发出来了。菩提心发出来就是身心大悲心，身心是好德好善啊，王阳明讲的良知良能，大悲心是利益一切众生的心啊，没有条件的，不希求任何报酬的，所以佛从事的教育是义务的教育，不接受报酬的，有报酬人家怀疑，没有不需希求报酬，人家才尊敬，你叫我是真的，你就无条件的。我们要想佛法兴旺，真正能拯救这个世界，我们要不认真向佛菩萨学习，做不到啊！所以第一个，要把自私自利那个念头，连根拔除。在过去留一点你还能有点成就，在现在这个时代留一点点都不行，时代不一样啊，也就是我们面对这个环境卧化到了基础，在佛经上讲的无着卧室着卧到了基础，要不是以极清净的心，没有办法帮助这些众生啊，我们面对着这些佛家讲吧，你面对着要度的这些众生，比过去那个时代要困难太多太多啊， 所以我们今天在品德、学问、智慧、善巧方便，如果不能超过古人10倍以上，做不到啊！我们能不能超过古人呢？完全在自己一念，自己肯牺牲，就能超过。牺牲什么？牺牲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啊！舍弃名闻利养，无有六尘。要把它舍得干干净净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园，5个学生起家的。我们今天也不求多，能有5、6个志同道合，就能把佛教再兴旺起来。要怎么做？学释迦牟尼佛。过最低水平的生活，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。过原始的生活，油化世间呢，就能收到效果。所以我们生到这个世间来，不是为自己，为苦难众生，死也为苦难众生，没有自己。有一丝毫毫的念头为自己着想，你是凡夫，你不是圣人，你不是真佛弟子。金刚经上说得好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所以要舍离四相使自己的心真正达到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要真正做到啊，100%的做到啊！在外表表演的，是真的看破放下、自在随缘、老实念佛、求生净土。这个是真佛弟子，这是真实教诲。对自己、对众生、对社会，真实的教诲决定得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所以同学们，你们要努力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在讲台上2个小时盘腿做不到，那怎么行呢？拼命也要把它做到心清净，心定了，就不难。难还是在妄想多，还是在欲望多。这个是大障碍，不但障碍修道，而且还把我们送到三途，送到地狱。所以爱欲嗜好不能够不舍要舍得干干净净，生活随缘，绝不攀缘 诸位在此地学成之后，游化在世间，最好能够恢复透波，晚上居住大树底下，住小帐篷就好了。现在帐篷都很考究，很轻巧，住帐篷。智慧开了，不要书本了。为众生讲经说法也不需要预备，都丢得干干净净的。释迦牟尼佛当年一本书都没有，孔老夫子也是一本书都没有，要这东西干什么？所以现在好好的读，好好的学，一定要开悟，大彻大悟之后，自信里的智慧就是圆满的佛法。希望诸位同修要认真，要努力。时间非常宝贵，一分一秒都不可以空过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这个。